第五届称颂白头山伟人国际节参加者15号向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呈现了书信。信文指出，在朝鲜解放日和先金节之际，向朝鲜人民永恒的领袖金日成阁下和金正日阁下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向朝鲜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阁下表示祝贺。金日成阁下和金正日阁下具有非凡的睿智、卓越的领导艺术和无比崇高的德望，为朝鲜的自由和繁荣打造了牢固的基础，为热烈的自主事业建树了不灭的业绩，因而博得亿万人民的无限敬仰和称颂。金正恩阁下在最严峻的环境中也大大提高了先进朝鲜的综合国力，坚决维护朝鲜半岛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所以作为当今时代最卓越的政治军事家，博得国际社会的赞叹。信文强调，要满怀着在本届国际节期间称颂金日成阁下和金正日阁下为永恒的主体太阳和先进太阳，敬仰金正恩阁下为领导世界自主化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21世纪伟大太阳的荣誉感和自豪感，为进一步发展称颂白头山伟人国际节，使之成为一个定力化的大政治文化节而竭尽努力。信文指出，由于有从思想、领导和品德上都和先辈领袖完全一样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在，白头山大国的尊严和威仪会大有提高，21世纪将成为一个人类自主事业取得胜利的世纪。